继续来讲拔正道的第二条。第二条呢，正思维。这一条呢，就是正确的思想。世尊在本经前面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这个思维非常重要。凡夫这六道都包括在其中，念头啊，总是不断的。念头不断，念头也不住。所以不住呢，就是刹那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这所有的念头啊，都是属于妄念。那怎么样的这个思维才算正思维呢？佛法里有个原则，真心本性里面呢，没有思维，没有念头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真心立念。那么换一句话说，只要有念头在，这个念都是妄念。那我们要问，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妄念？实在讲呢，还是个妄念。但是这个妄念呢，最接近真实。要记住，它还是个妄念。不过是接近真实的一个妄念。我们用这个妄念呢，去断一切妄念。这个方法好啊，叫善巧方便呐。到极乐世界之后啊，这一句阿弥陀佛还是要舍掉啊。所以四种念佛里面持名最方便了。你说观想，观想这个十六观经好不容易啊观成了睁着眼睛闭着眼睛，这个相都在前面，到极乐世界还要把这个相去掉。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观尘不容易，去掉也很难这个不着相啊，去掉这个相啊，跟去掉这个假名，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不执着假名容易，把假名舍掉容易，把这个妄想舍掉难。这就说明持名好处在哪里。我们对名号的执着与对形象的执着成分是要轻得多所以人常常不喜欢这个名字，改个名字写那个名很容易相难我们叫印象深刻了，相难。所以 思维要正确。那么在我们现前这个正，我们不要把这个水平提得太高啊，太高就谈玄说妙了，与我们现实羞耻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啊。今天我们要讲八正道，要把八正道落实在十善业道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常常思维十善业，就是正思维啊。这个很重要啊！常常想着佛在经里面教导我们啊，昼夜常念善法，就是十善。十善法常念这个，思维十善，观察十善，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十善，我们就变成善人了。善人念阿弥陀佛，就肯定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心善，思想善，言行都善，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那往生实在讲，只要发愿。啊，我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念佛一念十念就能往生。啊，不必一天十万声、二十万声的，没有那个必要啊。啊，你愿意多念也不碍事。啊，你少念也不碍事。啊，肯定往生，为什么呢？你是善人。从善再升级啊，升到净，净念相继，那你品位就高了啊。善心往生呢，凡生同居土啊。净念往生呢，那就是方便土跟十宝土了啊。可是诸位要晓得，净念这根呢是善念啊，心要不善怎么会清净啊？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断恶修善，这个道理很重要。怎么个修法？时时刻刻要反省，时时刻刻反省做不到，最低限度啊，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做一次反省啊，晚上工作都放下了，睡觉之前好好的想一想，今天一天对人对事对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用十善业做标准，我有没有过失？啊，有过要改呀。所以，明末清初啊，佛门里面的大德啊，无论是出家在家，他们都用功过格来反省，这个好事情啊！啊，你们看了凡先生，袁了凡是明朝末年的人啊，出家人用的功过格， 莲池大师是个代表啊。啊，莲池大师写了一个小册子，叫《自知录》。啊，实际上呢，就是功课。啊，这一天我做哪些善事，一条一条记下来。我做哪一些恶事，也一条一条记下来。对比呀，我的善事多还是恶事多？我善事的功德大，还是恶事的恶业大？做个比较啊。这个方法呢，对中下人修行非常有效。近代，由于印光老法师提倡了凡四训，啊，了凡先生怎样把自己命运改过来，大家印象都很深的。啊，命运是属于果报啊。命运从哪里来的呢？从善恶业来的。啊，所以改造命运没有别的，就是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啊。好事的标准我们要知道，凡是利益别人、利益社会的是好事，凡是利益自己的、对别人、对社会不利的，这就是恶事。啊，有一些人，特别是初学的人，不懂这个道理。啊，一般社会有个错误观念，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哪个人不为自己呢？为自己有什么过失呢？有什么错误呢？啊，佛不是这样说的。啊，佛是决定不许可弟子为自己。为什么呢？只要有为自己这个念头，增长我执。道理在此地。啊，增长我执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实实在在讲，六道轮回本来没有啊。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从我执变现出来的。所以念念还为我，你念念在加强我执，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佛教我们要破我执啊。我们这才明白了，破我执啊，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就超越轮回了，超越三界了。啊，破法执呢，那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可见的执着这个事严重啊，万万不能执着啊！啊，执着是自己吃亏呀，与别人不相干的。啊，一定要破执着。啊，那么这个就是都是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啊，所以中国古人造字，啊，这个字造得很有意思。 真正叫你看到这个符号啊，你就开智慧呀。思是心里头有了分别。你看它这个符号的形状，是心上面呢画了很多格子。一个田呢，田就是格子，那就是分别啊。心里的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啊。想呢，想你做了相了，心里头做了相了，想是执着，思是分别。思想这两个字不是好字啊。在佛法里面讲分别执着。这两个东西没有了，没有了就剩下了个真心，那个好了，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怎样把执着这个相拉掉，把分别这个思拉掉。在一切境界里面，人事物，我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境界相是平等的。我们是这个境界相是这个善，那个境界是恶，这个境界好，那个境界坏，全是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离开分别执着，一切法是平等的啊。平等真法界，叫一真法界。那么由此可知，设法界从哪里来的？就从思想里头变出来的。所以佛在大经都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三途六道是从心想里头生出来的，你能怪谁呢？是自作自受啊。佛法讲到纲领，讲解脱。解就是对分别执着说的。你把分别执着解开了，脱呢，从果报上讲的，你就脱离六道轮回，就脱离十法界。如果你不能把分别执着解开，六道轮回就脱不掉啊，没有办法脱离呀。那么我们今天用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善巧。我们要想立分别执着，这个话说的容易，真正做起来是谈何容易啊。所以佛教导我们这个方法，叫我们思维十善，随顺佛陀教诲，思维十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下面正语、正业、正精进都是行为。我们能保持这个境界，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在末法时期唯一得真实成就的一条道路。这一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属于思想教育。我们佛法里一般讲正知正见， 正思维是正知啊，正确的看法是正见呐。我们能把这个把持住了，这是修行的根本。啊，古大德常常讲啊，从根本修。啊，根本呢，就是从心地修啊。实在讲，心地就是从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确确实实就是此地讲的思维。啊，起心动念，随顺经典的教诲，就是我们现前的正思维。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而且呢，一定要认真去做啊。所以我们读经，我们提倡读经。读经是我们修正思维最好的方法啊，特别是对中下根性的人，读诵啊，啊，从读诵下手，受持。多了之后要明了经里头的意思啊，没有人讲不要紧啊，古人常说嘛，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天天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我们讲专心去念经，念久了智慧就开了啊！为什么呢？念久了人就得定了啊，心就清净了。因为你念经专心念经，这个里头不夹杂妄想，不夹杂分别执着啊，念经会得定啊，是修定的一种方法。这个心清净之后啊，经里头的意思慢慢就都明白了，其义自见啊，明了之后啊，我们一定要照做啊，一定要坚持依教奉行，这就叫受持啊，受持是自利，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得到利益之后，必须把这个利益了与别人共享啊，那就是为人演说啊，演说里头最重要是演，演是什么呢？我自己做到了，表演给别人看，我做到了啊，所以做到之后啊才说啊，啊，佛是把言放在前面，说放在后头，没有说是说言呐，啊，他是说演说，为人演说，这个就是自利利他。无量无边的功德，学佛如果我们的见解思维不正，后面全部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没有根啊，无论怎么样精进用功修持， 都落在魔道里头，不是佛道啊。心不正啊，楞严经上讲的因地不正，国招欲取啊，你落在魔道不是佛道啊。最重要的因要正啊，这两条就是六合敬里头的见合通解。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啊，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啊。这个经好处就在此地，只有十条，很容易记住啊。身三口四意三啊，常常想着，常常念着，常常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这个是我们现前阶段的正思维啊。那么在经中，除了这种修行之外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决定正确啊，这一生决定不空过啊。好，我们就讲到此地。